名额有限，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鹤品牌诞生两周年，全豹园品牌盛典大幕开启。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，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？ 精细施工、大牌建材、实木家具、灯具、窗帘、名牌电器， 还是999元每平米？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？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、纳米净水、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，而且设计费全免。 400-606-8866， 400-606-8866， 逢周末成功签约，另赠空调一台。 名额有限，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你快乐吗？ 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 传承国命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副高外围偏南气流影响，未来转多云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 上山下遇上老道张天爷，这长帽比谁都尖。什么原因？黑手这老道长得太凶了，这两个眼睛跟鬼火一样。这眼睛越亮，能为是越高啊。你看有病的人没眼，长帽又一想，很多人都讲过，僧道妇女不可淋漓。这老道没两下子，就这个战场他敢出来吗？看这意思，大模大样，胸有成竹。磕巴嘴朱木英、于老这帮人叫到眼前了，一共16-7个，武进忠、武进孝、张奎、张茂、常胜、常林、汤琼、郭燕威，呼啦全过来了。这常茂主持着开了个阵前碰头会，我说你们注意啊，一会儿我出去，你们如此长帽全安排好了，这才不慌不忙，双脚一点蹬，上有个老规矩， 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扛，先呲牙笑，师傅，张天杰一听，气得直念佛，我连天尊，心说这都马也高大，人太矬小，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少，扛着个榔头，饼子脸，江头大不了三圈，脸上稀不楞登还有几个麻子，亏也不正，甲胄歪。这金慌慌的链子不知是什么玩意儿，张天杰看罢多时，用铁拂尘一指，呆妈妈你是何人？ 小点声行不？打仗吵吵什么，凭的是能耐，那嗓门大你也不见得能取胜。要问我呀，你听着，坐稳的，我一报名再把你吓得在马上掉下去。 废话，我没那么胆小。 那好了，你要胆儿大我才说呢。我祖我爹，我一高兴说串了，官拜开明王，常遇春，我是他老驾前不孝的二儿子，人送外号无敌将常茂，你茂太爷。 常茂这一报完名，张天杰也是为之一愣，啊！ 无量佛， 端六国九沟十八寨，援兵援将要提起长道，无不胆寒。这小子名就这么大，张天杰在未到中原以前，耳朵里头就灌满了，谨慎小心。 老大一想，这人这么大名誉，他怎么长这么顺呢？ 人不出众，貌不惊人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就这样的怎么出得名呢？罢了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贫道还要多加谨慎。想到这儿，他把铁拂尘背上，摁崩簧探背板，嘎嘣拆，十八场那是存钢打造的，不说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，但是一般的兵器架不住他砍。张天杰手掐剑诀，高声喊喝，长茂 你遇上的都是饭桶，你要早遇上过北昆仑，你的小命早交代了。来来来，你赶紧动手。 我老道，你先等等，我有点纳闷的事儿想问问你。 那你说吧。 我说你是个出家人，大概能有六七十岁了吧，你没事好好念点佛比什么不强，这战场上的事恶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。你身份也相威呀，哎呀罢了，不用问，你也是个花老道，帽子也有好生之德，不欺负老头。你那么大岁数，我能跟你伸手？我看你后头带着不少援兵援将，你让那年轻力壮的过来，你在旁边歇会儿好不好？ 不愿。张天杰一听，他这是瞧不起我呀，越想越有气，舞动宝剑刚想过来，就听身边背后嗷嗷一嗓子，哎，军神不要动手，把他交给我了。一匹马快如闪电到了两军阵前，张天杰回头一看，前不正印先行官跟四宝大将托金龙到黄河岸跟朱元璋开兵见过仗，后来朱元璋大破金龙交尾阵，援兵被迫撤过黄河，看守炮台，听说长帽这小子又来了，虎牙好刀啊，在原元顺帝只准，所以他才来的，晚来了一步，他来到火您再伸手，张天杰这才点头，殿下，长帽并非一般之辈，你要多观敌料阵，咱们单说虎牙，用禹王金槊一脸，哎，长帽，废话，长帽，今天一命分上下龙高低，不分出输赢，我一定不 长毛也够狠的，心说话，我要不把这虎牙给整死，早晚这小子他汤翻就站在一处。这个虎牙这家伙又彪又愣，专家就拼力气，能怕他吗？轮动自己的大硕也是挂定风声，这两条大硕经常碰在一块儿，叮当叮当叮当，这就是拼力。实在不敢碰他的病人，两个挂钩都要掉了，虎口全都震裂了。心说再这么下去，帽他爷非吐血不可了，干脆就使用巧招，两个人战6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，长茂心里着急呀、啊！再这么下去，非耽误大事不可。对，长茂想起来了。抓赢他，雌雄眼想到这儿，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，嘴里还喊一声，催马奔西北方向。这虎牙这个小子一条道跑得黑，他一看虎牙也明白，我要不把长毛给整死，早晚是我一大害处，趁此机会一定把他的眼望后边兵，拿这小眼睛吊线，他一看心中暗自高兴，来吧来吧，声音倒挺快，其实不出数，要的就是这股劲儿。马蹄子紧落地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碰着马尾了。这小子刚一举禹王大硕，长毛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哎。禹王神硕交于单手，把正手腾出来往皮兜子里一滑了，迅速地套上完手套，哗的转 不用量也不用看，百发百中。再给他一抖手，这飞抓在肩头就出去了。注意啊，就觉着脑袋上生风，他一抬头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咵嚓正捂脑袋上了。这飞抓这边越蹬他越抓得紧，长毛觉着抓上了，往怀里一蹬，这五斤的链子这呱一扑棱，越扑棱越紧，那算没甩下去了。这五个齿儿紧紧的往里抠，这虎牙是疼痛难忍，撒手扔了禹王槊，哎呀！抓住飞抓的链，牙死得太惨，时间不大，把脑崩盖给拽下去了。下辈子你这小眼睛也大不了。长毛大获全胜，一抖了链子，哪个还怪？有没有跟帽子爷比试？单说火龙道长张天杰，无量天尊，长帽孽障，你也太狠毒了。没拿他当回事，感情一伸手，长毛一看坏了，这张天杰那可比带领三剑，长毛用大榔头往上一拨了，意思打算把这宝剑崩飞了。谈何唰啦宝剑回去了，扎小夫奔双腿，长帽刚一奔下边走，人家唰啦宝剑一翻又奔上头来，扎两眼挂天顶盖，把长帽吓得使了个锁梗藏头，他躲得慢点，宝剑来得快点，咔嚓这一下把长帽的头盔给砍掉，没把慈心园给吓死，当时那鼻子尖就见了汗了，这战真厉害。正点到他大腿上头，幸亏长帽躲得快点，虽然说扎的不深，这下也够巧的。哎呀，长帽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呀，鲜血往没一流，那啪